雨下梦想锁在门外，城堡像牢固的城堡，里面不自由，流浪在外却不自在。走进来，闯进来，逃进来，躲进来，在诺言里发展未来，留下 之后就隔一道城墙，却没了信号，穿透不过去，因为两个人的心已经被竖起了藩篱。失恋和失联不一样，失联不管怎么样都还有希望，还有可能找到，没有证据就证明还有希望。那架飞机的那些遇难的家属不都是这样想的吗？哪怕是理论上的那种希望也会支撑他们，让他们的生活有意义。可是失恋不一样，失恋证明一段感情的结束，即使今后这段感情复活了，那也不是过去那一段，失去了就是失去了，不可能挽回。只不过失恋可以很美丽，可以用来珍藏和怀念，有时候它就像是飞蛾破茧， 凤凰涅槃。不说飞蛾破茧，也不讲凤凰涅槃，我只想听听真实的故事和心情，你的。无论它是有关失恋还是失联，不管是孤独还是温暖，我只想把它们放进这些歌里，就像这样。 多久了我都没变，爱你这回事整整六年。你最好做好准备，我没有打算停止一切。想说我没有志愿，也没有事情好消遣。有一个人能去爱，多珍贵。 时间，但却没有找到那个属于我们的人。而那个人他没有错，他遇到你其实就会感情汹涌，可淹没的人不是你，而是他自己。所以浪费感情的人是可怜的，没有完整家庭的孩子才是最可怜的。这个朋友叫杨，他说，我去年刚刚得了一对双胞胎，而且是龙凤胎， 孩子可爱极了。可前些天我和妻子打架了，闹得非常凶，最后我们一时冲动竟然把离婚证给领了。这几天我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。天哪，我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？我现在想对他说，请你原谅我，我没能保护好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父母，我深感心痛，我想挽回，希望你给我这个机会。马上就是妻子她的生日了，我想在那天把我们的结婚证给补回来，把所有的错都补回来。我已经痛苦一周了，要知道我俩是在我生日那天领的结婚证。请送我们一首歌，告诉他，也告诉我们的父母，请原谅我们的冲动。作为一个男人，我愿意承担全部责任，只希望这份来之不易的婚姻能失而复得。把你这段话在我们节目当中转述出来，我相信他如果听到，应该明白这一切是你的心愿，也是我们大家的心愿。当然，要复活，就要先死去。把你曾经伤害这个家庭的那些东西，放进这首歌里。这首歌就叫《爱从昨夜就停了》。从此以后，希望你像个男人一样，去爱你的妻子。虽然现在她还是你的前妻，但我相信他会原谅你的。这太戏剧性了，生活其实是平淡的。另外，要像个父亲一样，真正像个父亲一样去爱你的孩子。我们都一样，都知道该怎么去做。把过去的那些冲动，那些放肆，那些欲望都停止吧。把爱从昨夜就停了。 我躺在无风的黎明，那阳光透过纱窗，切碎我的面孔，放弃我，让我全力去放纵，别让我清醒中激动，爱终究那么痛。我们走得太远，还没能找到路之前不远，看得见，爱就在身边，爱从昨夜就醒了，是谁放在沙，爱总给在沙，爱总给的那天燃烧。 束。 平衡内心，坚定选择，寻找释放。可等这首歌结束，这个世界依旧沉浸在那里，很多问题依然摆在我们面前。还好我们还可以继续，还可以在偶然间遇见。希望到时候你的感情的那架飞机已经平稳地降落，破裂的婚姻已经复活，内心绽放出美丽的花朵。我们待会儿见。 住在这个城市里，每天都过得太快，从宁静的清晨到日落的黄昏，仿佛只是眨眼之间。马上我要为你唱最后一首歌了，多希望快乐的时光能维持得久一点。谢谢你的聆听。 春天不开放。

结束，可后来 聪明的几乎都毁掉了我自己。 如今我选择这样的方式来见你，我想 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飘落，慢慢的拼凑。 我只希望我们还能在回忆里拼凑出一些美好的东西，所以 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飘落，慢慢的拼凑，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 此刻我只想告诉你， 我不愿再放纵，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，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。 好想和你说 我的梦。 情感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。我是吴周彤，请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elling You， 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。有些话是说不出来的，非我和你。好想和你说，我是吴周彤。你也怕静吗？安静的静。不，我想你和我一样是喜欢安静的，否则我们不会选这个时间见面。只不过一旦我们陷入寂静，许多记忆的画面就会一时涌起，让我们又身不由己地被卷入爱恨缠绵的漩涡中不能自拔，有时候甚至无法呼吸。所以如果你在等一个人没关系，但是不能静静地等，要一边生活一边去等，一边吃饭一边等，一边睡觉一边等，一边唱歌一边等，你甚至可以一边恋爱一边等。因为只有这样，你才不会无数次地泣不成声，才会像个正常人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不多说，这首歌送给你。 为何爱得那么痛苦，连自己都不清楚，莫非爱是那么残酷，回忆总是将我埋伏，这一次我真的付出，拿生命当作赌注。你要的是他的幸福，终于被我看清楚。我不哭，哭了好辛苦，为何被爱的人总是不会满足。我不哭，哭了也无助，我不哭，我服输。我不哭，哭了又何苦，为何爱的人偏偏将我隐瞒住。我不哭，哭了也无助，我不哭，我服输。为何爱得那么痛苦，连自己都不清楚，你要的是他的幸福，终于被我看清楚。我不哭，哭了好辛苦，为何被爱的人总是不会满足。我不哭，哭了也无助。 住，我不哭，我服输，我不哭，哭了又何苦？为何爱的人偏偏将我满足？我不哭，哭了也无助，我不哭，我服输。为何爱的那么痛苦？这一次我很清楚，你要的是他的幸福。祝你永远永远永远的幸福。你要的是他的幸福，而我只是你生命必须走过的一段路。我很清楚，我祝你永远幸福，我祝你永远幸福，我祝你永远幸福。 这首歌叫我不哭，我有时候做梦会哭，醒来觉得不可思议，原来自己的情感还没有枯萎。我知道你想要的很多，结果却总是被归于理想，你想给的也很多，却总是兑现不了承诺。所以有时候你想放弃，想去寻找真正的解放，可你能去哪儿？生活不会给你私人定制一条没有牺牲的路，爱情也不会给你专门准备一个便宜的套餐，一切都要随着时间慢慢向前。 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，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，日子那么长，我在你身旁，见证你成长让我感到充满力量。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，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你在何方，笑容在脸上和你一样，大声唱为自己鼓掌，我和你一样，一样的坚强，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，哪怕会受伤，哪怕有风浪，风雨之后才会有迷人芬芳，我和你一样，一样的善良，一样为需要的人打造一个天堂，歌声是翅膀，唱出了希望，所有的付出只因爱的力量，和你一样，走来陪你受的伤，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你在何方，笑容在脸上和你一样，大声唱为自己鼓掌，青春焕发金黄色的光芒，哪怕会受伤，哪怕有风浪，风雨之后才会有彩色阳光，我们都一样，一样的善良，一样为需要的人打造一个天堂，歌声是翅膀，付出只因爱的力量，和你一样，我们都一样，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，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，日子那么长，我在你身旁，见证你成长，永远为你鼓掌。 这首歌叫《和你一样》，不要觉得我们在电波的这边有什么不同，生活告诉我们都一样。这位朋友叫我胆怯了，他说我爱他那么多年， 爱已在心底深深扎根，其他东西可以轻而易举地丢掉，唯有藏在心里的爱无法抹去。多年以来，我爱他真真切切，没有半点虚假和水分。世界说大就大，说小就小，再大还是遇到他，再小也没有丢掉他。对于这种爱我无法解释，对此我非常的珍惜，很在意。有人说爱是不稳定的，可以随波逐流，可以喜新厌旧，激情过后就不再会有感情了。对于这些我不否认，可是我不会这样去做，可能与我的任性、固执和愚笨分不开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想让你送我一首歌，生日快乐。这首歌就叫《亲爱的，幸福吗》。 从那一天起，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偷偷的、淡淡的想你，想你的温暖，带着想你的眼睛，也想到你残忍的决定。我不敢说我还在等， 非常笨，这让我想起了一首歌，就叫天才和白痴。此刻其实很多人都是在这两者之间都兼有，天才和白痴各占多少。当然我是指在对待感情上，我想天才不能说没有，但是大多数人在感情问题上都是白痴，对吗？首先这么冷的天熬这么晚，听歌声在耳边，听一个男人低沉的说话，放一些忧伤的歌曲，为什么？还不是因为心中那只感情的船在情涛骇浪当中感觉要翻了，快要迷失方向了，孤独了，失眠了，快受不了。我不是预言家，我不知道你们的感情会怎么样，我只是觉得爱情就像是一根香烟，而卷在里面的烟丝就像是两个人的情感。可只要用婚姻这个打火机一点，越好的烟丝似乎越早会燃完。有人以为跨过了天险，游到了幸福的彼岸，上来才发现只不过是在游泳池边。没错，对，没错。 本来相约躺在海边，山盟海誓，却找错地方，来到一个游泳池。蔓延湖水蓝的美丽，你我就从那里开始，蓝色的涟漪铺展一段回忆。你送我偶然从天而降的陨石，我一直误会那是颗完美钻石，不曾看见它的瑕疵，把它镶在我的戒指，我也没发现有什么损失。让我感情用事，理智无补于事，至少我就这样开心过一阵子。不管他是真的你是假的，谁是目的地，能自以为是也是个恩赐。不是来得太快，就是来得太迟，美丽的错误往往最接近真实。尽管昏迷有时，梦醒有时，不坚持 叫美错。这个错之所以美丽，是因为它用黑暗照亮了我们的不堪，让我们一边感叹一边安慰自己。 看来生活对谁都一样，我们为爱所受的伤不过是残酷现实的一朵浪，大海茫茫，随波逐流好了，所以别慌，像过去一样，所以将爱进行到底，这样就不会真的受伤。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，我一直觉得知道这里的人不用太多，人多心杂也就没有默契了。所以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精彩，只要你记得还回来，回到这个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我是吴兆彤，这里是好想和你说晚安。